Hello， 所有正在收听的听众们啊，应该是 The Hope 的一些 leader 们，或者是一些我的朋友们。上周因为有点忙碌，所以暂停了一周才 upload 这个录音。然后这个礼拜呢，刚好也是要来总结前几周特别聊到的选择。其实选择呢，真的是有好多好多可以聊。我们的选择其实是神赐给我们最大的礼物，也就是我们有自由意志的这样子一个很棒的祝福。所以包含我们要不要选择去跟随神，这也是我们的选择。所以选择是一件 powerful 的事情，但是选择也让我们成长。如果我们认清，其实人生很多事情我们是可以选择的，不但会带给我们很大的天空，拥有喜乐跟感觉到盼望之外，有的时候看清楚很多事情其实是我们选择来的，你也会更知道有些事情是我们要去承担责任的，而承担责任一点都不可怕。所以呢，我不知道大家听完这几集有任何的 feedback 都可以让我知道。那可以私讯我在 IG 上面，或者是呢，如果你有认识我，也可以当面跟我说。我今天在看这个选择，发现我们很多时候呢，过去的时间都在讲你可以选择成为怎样的人，但是事实上，我们今天要来往回看，去知道我们今天的人的形塑，我们会成为现在这样子的人，我们的际遇。我们的生活品质，我们的思维，我们脑海的知识，我们的习惯，其实也都是我们自己的选择。我想要让大家去再仔细的想我刚刚说的话，现在的你是你过去的选择所形成的，现在的你是你过去的选择所形成的。听完这句话不是为了让你自责，因为如果你对于现在你不满意，你可能会说天哪，我是一个怎样怎样的人，但我不是要你有这种感觉哦，是其实你仔细去想这句话，接纳这句话，其实会给你更大的释放，你不会再把你很多的人生的悲惨或是很多的痛苦建筑在别人害我的，都是别人造成的，我是情非得已的。不可否认，有些伤害我们是没有办法去预测甚至去避免的，但是呢，你还是可以做选择，包括选择停止这件事情，就是选择停止被伤害嘛，或者是选择开始成为一个更勇敢的人，也许呢，你是要选择去饶恕。所以呢，即便环境有很多东西是我们没有办法选择的，但现在的你还是based on 你的选择而成就的。举例来说，我大概在33岁以前的人生，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结婚。我也相信这是我的选择。我觉得婚姻不错，但 no， 我心里没有任何对婚姻的渴望、想法、喜悦。我去喝喜酒、看别人结婚，会喜悦到哭，但是我永远都觉得那不干我的事。直到我认识神的时候，我开始认识到神眼中的婚姻是跟我脑海中的既定脚本不太一样，我开始选择去了解在神眼中，在圣经里面所说的婚姻是什么，我开始选择去上一些婚姻的课程，我选择看了关于圣经里面婚姻的教导，我选择去相信也许有好的婚姻，因此我选择在认识下一个对象的时候，也就是我现在未婚夫，我选择他是我以结婚为前提的对象。所以我们今年要结婚，这是我选择来的，我选择了这个人，我选择了我们可以怎么样的去建构未来。换个角度来讲，选择认识神也是一个旅程。如果在我认识神之前，我要讲啊，有非常多人跟我传福音，真的很夸张。我从小呢就被家人转学到天主教的学校，其实那时候我们就有一些祷告啊，开始有一些唱诗歌啊，虽然跟我现在信仰的基督教不一样，但是我那时候就已经大概耳濡目染的认识了这位神。然后呢，非常多人呢跟我传福音，甚至到有一次我走在路上坐公车，我隔壁的婆婆都还在跟我传福音。那一天之后的一个礼拜，有4个人都跟我传福音， 但是当时我都选择不相信，我选择跟家人一样是过去的传统宗教，我选择去拜拜交换心安，我选择我所相信的。直到后来有朋友还是约我去教会，有人跟我分享他的见证，有的人让我开始慢慢看见神的美好，我选择去试试看，去聆听见证会，我选择做了决志祷告。所以我说，现在的你自己真的就是你的过去的选择所行所的，包含你现在存部里面有没有钱，是你过去有没有选择好好的存钱理财， right？ 你现在有没有房子，有没有车子，有没有你想要的成就，虽然说有些不可抗拒的现实的原因，但是呢很多时候你是可以选择的。这当然，比如说我过去因为帮家里背负债务，我真的很难存钱，以至于我曾经买了两栋房子就全部没了。那你说，那 Pastor Junie， 你这样讲就是你没得选择吗？没错，但是我那时候在还债的当中，我还是选择每个月存一两千块两三千块，以至于后来我离职之后，那笔钱帮助了我度过我在读一些圣经学校的一些学费跟生活费。所以我们真的都是从我们的选择走到今天的。所以呢，过去几周在讲你可以选择成为怎样的人，今天呢大家来去想想，或是把一支笔呢拿下来写一下下，你做过哪些选择是你现在回头想很关键的一个决定，你做过哪些选择现在想一想是很关键的一个决定，不见得是好事哦。如果是有带来不好的结果也没有关系，因为今天让大家来做这个练习，不是要让大家觉得很内疚很懊悔，而是我们看清楚之后，我们才会知道我们接下来是要选择继续走，还是选择停止，甚至是选择开始做一件事情。所以呢，你可以花一点时间写下来。那有一些东西，如果你觉得哇，还好当时我做这个选择，那你就给自己一个大拇指，拍拍自己说很棒。然后呢，我们持续做这个选择。或者是你像我们前几周讲的内容，其实你在过去很多的境况下，你都选择正直，在很多伤害中，你选择饶恕。甚至你选择成为一个良善的人，你选择用喜乐的心看待每一天，你选择每次有任何的谎言跟控告时，你第一个时间来去寻求神，这个都可以把它写下来。也许你现在正在经历的可能是一些无法对别人言语的一些痛苦，也许可能这个时候神要透过你来光照你过去的选择，让你认清楚承担这个责任，但是这个苦难是至暂至清的，神他已经偿还了最大部分，所以我们需要把我们的责任拿起来，变成选择开始我们每一个崭新的一天。所以选择真的是一个很有力量的一件事情。当你可以选择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开始让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人。这并不是说大家要去想一个很big picture， 就是你要成为一个伟人大企业家多厉害，优秀满分。然后呢，我不觉得大家一定要去设定这样子的目标，当然有那个很好，但是你可以先从一个小决策开始，比如说选择开始用牙线，选择开始每次吃完饭就赶快把碗洗起来。诶，听起来很无聊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讲，我习惯很不好，这些习惯都过去没有。或者是说，选择每天开始领圣餐，从一个小小的决定开始，让它来自然的累积许多很好的选择下来的习惯，带领你成为一个更好的人。所以鼓励大家在写下来之后，你把你写下来的清单，你可以随便写，你可以画图在你的纸上面，然后呢拿不一样颜色的笔把你做的很棒的选择圈起来，用一个颜色圈起来，再拿另外一个颜色的是说，我过去因为这样选择让我今天有这样子的境况，而我不喜欢，我也不想要了，再拿一个笔把它圈起来。你用两个颜色去比较，就会发现哪一些事情你可以持续做，哪一些事情是你要停止做。然后接下来你检视下来之后，你就更可以明白，哇， 这中间有哪些选择是我从来没有选择过的，而我看过很棒的人做过这个选择，而我知道神也有透过圣灵提醒我可以做这个选择。那你再用第三个颜色的笔，把你想要接下来做的选择把它写下来，包含呢在感情当中的界限。我只举例，你也可以提前选择说，当试探来临时，我以后就要选择 say no。或者是呢，当今天呢跟你的另外一半吵架不愉快的时候，跟你的父母吵架不愉快的时候，我选择先道歉，或者是我选择去饶恕，我选择先安慰自己的心。你可以做很多不同的选择，因为你可以最了解自己，神也最了解你。所以呢，今天短短的十分钟，想要让大家知道，你是一个有选择的人之外，你也要开始对自己的选择来负起责任。所以呢，把它写下来 ，and 开始把好的继续留下来，把不好的开始把它剪除掉，再把从来没有做过，但是绝对会帮助你的人生的事情，开始去做下这个选择，开始去执行。OK。